近谈熟， 近谈熟， 那远谈生呢？ 要看这俩人走道离着有那么五尺多远，谁也不敢看谁，抹不开说话， 刚见面 不好意思的 远谈生。 那慢谈情是？ 慢谈情大家都见着过。 什么样？ 你要在街上看着一男一女两个人走道，这速度非常慢，那个意思好像在丈量马路一样。 量马路啊？ 正在谈情，男的推一辆自行车，女的在旁边跟着。这时候一般都是女的先说话。 怎么说呢？ 女的都这样，走得非常慢。 您给学学。 哎，你说将来你能不能变心？ 那男的说什么了？ 变啥心呢？你就让历史作证呗。 历史作证啊。 正在谈情， 慢谈情， 慢谈情， 快谈崩呢？ 快谈崩不太常见。您多少在街上看着一男一女俩人走道速度非常快，赛跑似的。快崩了。 是啊， 女的在前边，男的在后边。男的拿两张电影票往前面那女的。 怎么说呢？ 我说你等会儿，你干嘛那么着急啊？我问你，你看不看？我不看。我说不看不看，你想怎么的？你说怎么的就怎么的。不怎么就怎么，你想吹了的吹就吹，离你地球不转了，这就崩了。 真快啊。 快谈崩嘛。 对对， 我跟吕芳头一次见面，我们属于这个远谈生这个阶段， 都不好意思呢。 慢慢往前走，十几分钟谁也没说话。 是吗？ 吕芳啊，想打破这个僵局，说了一句话吓我一跳。 说什么了？ 我说别这么光走了，怪累的。前面有个冷食店，咱去喝瓶汽水呗。我说你喝汽水呢？是吧？喝汽水，这个汽水这个东西很好喝呀， 消暑佳品 啊，又凉快又解渴。 哎， 可这个汽水是1.5毛一瓶。 对呀、 我就1毛钱， 怎么办呢？ 买半瓶还不能卖， 这不废话吗？ 这当时把我急的，我这怎么办呢？我怎么走这儿来了？我怎么没想到这儿有个冷食店呢？ 就是， 我心里着急，我脸上非常的冷静。我说吕芳。喝汽水，这样吧，你等着我，我去给你买去啊。说完我撒腿就奔那冷食店。 干嘛去？ 买汽水。 你钱够吗？ 不够啊。 不够怎么办呢？ 想办法呀。 嗯， 一边跑着这个脑子不能闲着。 是吗？ 飞快的旋转，唰，比那电子计算机快多了。 这点心眼全用这儿了。 跑到冷食店跟前，想出一主意来。 有办法了。 掏出5分钱买了根冰棍， 1毛钱这就花一半了。 当时急得我是满头大汗。拿这根冰棍回来了。吕芳啊，是这么回事。什么呀，这个咱来晚了，汽水卖没了。汽水没了，不但汽水没了，这冰棍都没了。我一看我认识个同志，他买2根，我匀1根，你吃吧。 你可真能说谎啊。 吕芳一看我这一脑袋汗，当时受感动。 你瞧吧， 吕芳想这个小伙子多热情啊。我就随便说了一句，说喝点汽水，你看把他急的。那什么，这冰棍我不吃，你吃的吧。不，这个东西越吃越渴。 是吗？ 不是，你看你这头汗。我这汗呢，这玩意儿越出越凉快。我看那什么，咱别往前走了。 怎么呢？ 不能让他往前走。 为什么呀？ 走到冷食店，一看门口那儿有汽水，知道咱们撒谎， 那就露馅儿。 我说前面有熟人，碰见咱不好意思。咱们顺原道回去可以吗？ 又溜达回来了。 顺着原路又回来了。又走了十几分钟，吕芳又说一句话，差点没给我吓一跟头。 这回说什么了？ 哎，我说，咱们到那里去坐坐呗。 那里是什么地方啊？ 青年公园。 这谈恋爱搞对象上公园是无可非议的。 对，搞对象嘛， 大椅子上一坐， 到公园都好啊。 哎， 可是公园门票是5分一张，我可就剩5分钱了。 你买一张啊？ 啊， 买一张。 对，好主意。 你看， 买一张， 哎， 进去一个， 对， 里边一个，外边一个。 好， 我们俩人隔着大铁门，我们在这儿谈， 那多好啊！ 知道这是谈恋爱， 要不知道呢， 以为这是探监呢。 这就抓进来一个， 像话吗？可当时把我急得，我这怎么办呢？你说走到公园门口这儿了，我兜里没钱，这不急人吗？ 就是啊。 我说什么？哎，吕芳啊， 嗯， 那什么，你等一等啊，我去给你买票去啊。 行。 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我这一边走一边想主意。 好， 走到售票口这儿，想出一办法来。 嗯， 我同志，我把仅有这5分钱掏出来，你给我拿一张票。 哎，你怎么就买一张票啊？ 我乐意。 乐意像话？ 我们俩人就买一张。 怎么呢？ 分期分批往里进，管着吗你？ 听着都新鲜。 拿这张票回来了。 嗯， 吕芳啊，是这么回事，你呀、拿这张票，你先进去。 哦， 我呢前面还有个冷食店，我到那儿看看有没有汽水，我给你买汽水去。 啊， 吕芳一听啊，

怎么撑开，只是一切结束太快。你说你无法释怀， 我爱的套餐。